城市频道，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粤语新闻，粤语新闻。 新传媒属下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。贸工部预测，我国嘅经济今年将会扩张大约7%，明年增长会放慢到3%-5%之间。根据贸工部公布嘅经济报告，我国经济上一季年比扩张7.1%，系前一季增幅嘅大约一半。另外，我国嘅贸易表现比预期好，当局调高今年全年嘅增长预测。新加坡企业发展局预计，今年嘅总商品贸易额将扩张17%-17.5%。非石油国内出口将会增长9.5%-10%。包括旧警察学院在内嘅快乐山地段将发展成为组屋区，兴建大约5000个单位，第一个预购组屋项目5年内推出。另外，今年最后一轮嘅预购同剩余组屋销售活动截止，吴槽黄金地段组屋嘅项目最抢手，截止在挨晚5点，四房式嘅整体申购率系9.2%。下个月头一号起，27个公共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同埋国家档案馆将实施疫苗接种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，只是允许已经完成2019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的人、冠病康复者、因为健康理由无法接种疫苗的人、12岁及以下的儿童，以及活动前检测呈阴性的人进入。不过，由明年1月1号起，活动前检测呈阴性的人将不能够进入所有的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。本地新增加1782起冠病病例，连续5日少过2000起，累计病例达到255431起。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稍微升到 0.83。卫生部话，其中1754起新病例来自社区，21起是来自客工宿舍。目前有1389个人住院，其中205个人需要氧气供给。28个人情况不稳定，需要在加护病房接受密切观察。64个在加护病房的病人情况危急，需要插管治疗。加护病房的使用率上升到 55.2%。另外，又有5个人死于冠病并发症，使到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72起。死者的年纪介于62和92岁之间。除了一个未接种疫苗的人之外，其余4个人生前都患有不同疾病。另外，赛市的宜康医疗保健和护理中心出现感染群，共有35起病例，确诊的是一个职员和34个住户。新加坡失智症机构推出手机应用程序，为患病的人和看护提供个人化支援，这些是全球第一个类似的计划。新闻报告完了。